宁愿相信你只是突然改变了决定，去了另一个美丽城市，也跟着我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、游泳健身、美味中晚餐、自助火锅、会议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3129322、3118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5月12日，星期五，来关注国内资讯。人社部十日发布消息称，2017年中央机关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公务员工作已经正式启动，共有56个中央机关参加，计划选拔360名公务员，报名时间为5月11日至5月22日，笔试时间为6月25日。环保部近日督查发现，河北廊坊市部分散料污的企业集群违法排污问题突出，决定对廊坊市大气环境问题进行挂牌督办，有关督办事项需于今年10月底前完成。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17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，2017年将确保各地高考录取率不降低，确保省际高考录取率差距进一步缩小。清华大学量子信息中心段路明研究组在量子信息领域取得重要进展，首次实现具有225个储存单元的原子量子储存器，将量子存储器存储容量的国际纪录提高了一个多数量级。该成果的研究论文近日发表于《自然通讯》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燕达健康资讯，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，为使患者得到更高质量、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，河北燕达医院特邀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权威专家来院会诊，并面向广大百姓进行面对面的开堂授课。会诊时间每周六日，授课时间每周六日下午2点。 爱生活，爱健康，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。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，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。健康热线400-898-1120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智慧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-3725-888。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，聆听经典老歌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，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，隽永浑厚，余味无穷，勾起你长长的岁月感怀，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，迎接岁月。看场 IMAX 电影，品尝一顿意大利菜， 体会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， 还有来换香水的音调，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今天一天，我只想要和你聊天，电话信件都不读直接，说你喜欢的八卦，对未来的想法，要贴在耳边才可以融化。阳光海边，我喜欢把每个瞬间，爱用感谢和你写信念，这是不是我啰嗦？是小姐太寂寞，要和你分享甜蜜每一刻。我想和你有好多，一人要一个苹果，我遇见小木块了，难过只想和你说，只是约会的时候我会有一点寂寞，却为你当成恋人的恶魔。好想和你咬耳朵，一人要一个苹果，想你的时候有多幸福只有我们懂，不管这世界再大，就算只是你和我，让快乐填满彼此每一刻，咬咬耳朵。我不喜欢寂寞，爱到底是个恶魔，爱情几百个晚上梦都不怎么说，想给你的 window 两个人的是我，想要爱你怎么会有错，想给你帮着我用，要爱你我不甜蜜的事你说爱我。晴天雨天，我只想要和你聊天，电话信件都不够直接，说你喜欢的八卦，对未来的想法，要贴在耳边才可以融化。阳光海边，我喜欢把每个瞬间，爱用感谢和你写信念，这是不是我啰嗦？是小姐太寂寞，要和你分享甜蜜每一刻。我想和你要好多，一人要一个苹果，我遇见什么快乐难过只想和你说，只是约会的时候我会有一点寂寞，却为你当成恋人的恶魔。我想和你咬耳朵，一人咬一个苹果，想你的时候有多幸福只有我们懂，不管这世界再大，就算只是你和我，让快乐填满彼此每一刻。和你咬耳朵，一人咬一个苹果，想你的时候有多幸福只有我们懂，不管这世界再大，就算只剩你和我，让快乐填满彼此每一刻。咬咬耳朵。 时间都会由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，这里是品味1033，问候到你们。好，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方大同的。方大同的音乐绝对是能够让我们听着很值的，因为方大同他的才华确实特别的出众，他也是华语乐坛的一个全才型的男歌手。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枫叶做的风铃》。这个是由 FIR 作词作曲 ，FIR 演唱的一首歌，收在了专辑 FIR 飞儿乐团的同名专辑。这是首流行风的歌，展现了飞儿乐团的一个唱功和他们的创作的功力。来听到你的微笑。 喜欢用我的音调唱出你的味道，嘴呀，你才感觉甜蜜的发酵，一百种言语知道，爱有一个声道才明了。是你眼神传来的暗号，太多的幸福宝宝，你走爱的美妙，笑一笑，透明大地然后撒娇，不需要别人来讲，把爱紧紧抓牢，这一秒，这一秒把你给的美好，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。

Il dolore della zona non lo so.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，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， 还有爱快行驶的中调，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你不下雨的有你的照片，你很丑跟过夜，我越睡越是疲倦，我戒不掉身体对你的依恋，我每天头晕目眩，我总是双眼布满黑圈，我一个人住，点着蜡烛，眼睛恍惚，身体的温度没有你爱的触，一样的感触，他在呵护，绝对幸福。听说他会日夜兼有，听说他陪着你散步，你的笑声已淹没了从前。于是我不断 call 了你几天，你还是没有回电，直到我双眼布满黑圈，一个人住，点着蜡烛，眼睛恍惚，因为你身体的温度没有爱的树，你两个人住，他在呵护，绝对幸福。听说他会日夜兼有，听说他陪着你散步，你的笑声已淹没了从前。我决定离你很远，地球的另一边，直到我忘了时间，直到我闭上双眼。 就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接下来听到这首歌《魔力 ESP》，这个是范晓萱的一首歌，收录在了她第一张个人专辑《Rain》当中。同时呢，这首歌曲也成为了某饼干的一个广告歌曲。 我喜欢看着你的眼睛，大声猜出你的秘密。心里十分得意，我也尽量不露任何表情。我喜欢不顾你的怀疑，告诉你今天下不下雨，给你全身湿湿淋淋，会把我的花冠放在心底。把我们平淡日子变

辑北半球有欧德阳的封面上面写着世界唯一真心人类，听欧德阳的音乐有很多年了，有很多感触的，来听到的是欧德阳该是你的。 点了两杯可乐，你嘴角还是苦涩，成全他的自由被松绑了，你却被困住了，幸福被流尽了。也许给爱是甘愿的，那天他才会懂得，想到他体贴的对象不止一个，你算什么呢？说穿了每段爱都值得依依不舍，可惜呀，谁能说对，那应该是你的心碎了，红着眼看那段拉拉扯扯，除了你谁有资格决定你是牺牲者？天亮了他走了，你选择什么行着，聪明人才懂得该你的才是你的，这首歌唱不完，恋人的曲曲折折，幸福并没有非谁不可的角色。 We are. 著名的情歌王子邰正宵1920延续了台式风格，1920呢取音就是他的谐音，叫做依旧爱你。这首歌透露了一种信息，包括信仰，就是邰正宵呢他是一个天主信徒，用爱主的心去爱音乐，用虔诚的心，用数字为世间爱情缔造新的表达方式。 在晨曦中拥着寂寞昏迷，杯咖啡醒来的是曾经赖在枕边的耳语，嘴上的笑意暖得让空气都甜蜜。在星光下扛着孤独背朋友狂欢聚会才能喘息，变得不那么容易融入热闹里，像失去开心的能力。幸福是和你共同的回忆，场景总更加像你，我依旧而你却要默默隐藏，笑得多善良，让你不用迁就，紧靠他肩膀。我依旧爱你变成暗暗的伤，找不到太阳，思念却像烟火在黑夜闪亮。在星光下扛着孤独背能喘息，变得不那么容易融入热闹里，像失去开心的能力。幸福是和你共同的回忆，快乐场景总更加像你，旧和你却要默默隐藏，笑得多善良，让你不用迁就，紧靠他肩膀。我依旧爱你变成暗暗的伤，找不到太阳，思念却像烟火在黑夜闪亮。隐藏，笑得多善良，让你不用迁就，紧靠他肩膀。我依旧爱你变成暗暗的伤，找不到太阳，思念却像烟火在黑夜闪亮。 自出道以来，郭采洁给人留下的印象呢，就是小小只的很可爱的一个萝莉形象。而作为歌手，她独特的嗓音的穿透能力比较强，作为演员呢，也是一个灵巧的女王。来听到的歌，郭采洁《狠狠哭》。 没有爱情依恋，没有一句再见，偶像之一的经典竟然会真实上演。你冷 着他的肩，对我视而不见。这个残忍的画面让我痛到极点，突然不想再看见你敷衍的那张脸，不想轻易说的谎言。我狠狠哭了一整个冬天，把你留在昨天做纪念，一个人反反复复去相聚成天，终于了解爱恨恨哭完的那一天，我也得忘记你的脸。我就在一念之间看见了春天。 三，听若有情。

只想着你，再也难以自拔，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，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，虽然也想和他说一说话，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。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，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吴桐。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周柏豪的小孩，这个是2014年发行的，收录在周柏豪的同行这张专辑里。 你像个小孩买玩具回来，说完了一切的不坏，听我羡慕的这一种自在，我想我习惯在犹豫里待，对你的可爱你拯救了我，我感谢你一直盲目崇拜，活在这个时代其实不坏，除非你不太归零尽快，喜欢你笑的时候脸上的图案，好像有一弯眼睛不停带来阳光灿烂，拥抱你睡的时候做的梦多简单，还有什么说难过，你像个小孩买玩具回来，就忘了一切的不坏，让我羡慕的这一种自在，不像我喜欢在犹豫地带，对你的可爱你拯救了我，我感谢你一直盲目崇拜，活在这个时代其实不坏，除非你不再为你尽快，喜欢你笑的时候你脸上的图案，好像有一弯眼睛不停带来阳光灿烂，等到你睡的时候做的梦多简单，还有什么说难断，上的图案好像要为我眼睛不停带来阳光灿烂，拥抱你睡的时候做的梦多简单，还有什么说难关，还有什么说难关， 在中文和外文的歌曲当中经常会有一些互相翻唱的歌曲，不同的语言唱出来有不同的味道。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缘分的天空，很多人不知道啊，这首歌呢

分。爱情多像停止摇着往下掉的呼啦圈，老男人精算时间之后推地攀岩。爱情啊，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呼啦圈？ 金莹，她的长相还有身材都是不属于那种很惊艳的那种型的，但是她的智慧、善良、坚强是很少人能够懂得的，真正欣赏的这种美好的品质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《那些日子》，曲调很轻松，却透露出了些许的无奈和哀伤。爱情的开始和离散，永远都是无法预知的。那些一起的日子，你还记得吗？ 你还穿着那些华丽灿烂的衣服吗？我只不需要那些外在证明自己了吧？微笑那些单纯，其实有点残忍。现实拒绝我们的认真。你还带着那些美丽的回忆睡着吗？还是不需要那些假象欺骗自己了吧？时光总是短暂，心里藏着遗憾，遗憾变成我们的牵绊。我知道认识你、爱上你、了解你、看着你并不简单，可是离开你、失去你、忘记你，我又该怎么办？尤其是常在梦中有你作伴，很少人在梦与醒之间两难。明知道原谅你、放纵你、包容你、疼爱你，即使不甘，因为背叛你、隐瞒你、报复你，我也比较坦然。在这虚幻城市中，无影陪伴。 自何润东的黑色翅膀。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我是梧桐，明天见，拜拜。 我的肩膀没有力量撑起你建筑的美丽假象，真实在前方，不是转身就能忘。你梦幻的国度，我不会是过往。酒后让自己再成长，爱的感觉都随风释放。我们的旅行都还没到达，提起名叫现实的行囊。你有你的黑色翅膀，无法飞翔在我的天堂。请你的冷冷目光，让我们坠落在彼此的脚下。失去你的黑色翅膀，沉迷在黑暗的余光游荡。聚集再多的光芒，也只是披着天使外衣的狼。转身就能忘你梦幻的过程，我不会是过往。秋后